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院长，不如我们把史莱克学院做大吧。您一直不肯接受学院的赞助，我能理解，但现在这个时候，就算是争一口气，我们也不能就此作罢。您放心，我不会用家里的钱来赞助学院。我们七个是史莱克七怪，自然应该为了我们的史莱克学院做点事。我们可以去参加斗魂大赛，以我们现在金斗魂战队的级别，绝对可以给学院带来足够的收入。就让我们把学院做大，总有一天我们会让天斗皇家学院后悔今日之事。 唉，弗兰德，对不起，这件事是我不好。 和你没关系，是我们倒霉罢了。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一点都没有崇拜学院的心情。或许是因为这些年实在太累了吧。 那我们现在该去干什么呀？ 不如到我家的城堡去吧，这里离我们七宝琉璃宗不远。 算了，我再也不想去感受那种寄人篱下的感觉。蓉蓉，谢谢你的好意。 院长，您放心，我家绝对不会像天斗学院这样。你也知道，我们七宝琉璃宗对任何魂师都是欢迎的，要是谁敢对你们说什么，我绝对不会放过他们。不就是个独斗罗吗？哼，等我回去请剑叔和骨头叔叔出面，打得他满地找牙。 这样吧，我们既然远道而来，就在天斗帝国首都休息一下。至于下一步的行动，我们商量之后再说。 院长，是我不好，您责罚我吧。 哎，秦明，你这是干什么？我怎么会不知道你对史莱克的心呢？你能跟我们一起走，就足以证明你一直都将史莱克学院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这就足够了。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是我们破坏了你的前程。 前程？如果没有当初老师们的教导，我又何来前程？我有手有脚的，难道离开了这天斗学院就不能生存了吗？我带大家到天斗城去，刚才戴学弟说的我很赞同，我认为还是重开史莱克学院吧。院长，史莱克学院永远都是我们的家，我们谁也不希望看到它就这么结束。如果您真的觉得累了，我们可以帮您把学院支撑起来。 走吧，我们先到天斗城找个落脚的地方。 从天斗皇家学院到天斗城确实很近，一行人带着郁闷的心情走了不长的时间，就已经来到这座天斗帝国首都。天斗城作为大陆规模最大也是最繁华的两座城市，城墙高达百米，全部都是由最坚硬的花岗岩修砌而成。城上城下巡逻站岗的士兵每人都是全身盔甲，手持长矛。史莱克一行人来到城门外，正准备进城的时候，在城门旁的公告栏上看到了一张巨大的公告：诚聘蓝霸高级魂师学院，因自身扩展原因，现诚聘以下人员：40级以上魂宗十名，魂力高者优先，已经录用，待遇从优。 这学院的广告怎么都打到城门公告栏来了？这要多少钱啊？ 能够开在天斗城内的高级魂师学院都有一定的背景，这座蓝霸学院的背景是什么我虽然不知道，但在上届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大赛天斗首都圈预选赛的时候，就是这座学院淘汰了天斗皇家学院两支参赛队伍中的一支。不过今年蓝霸学院那批学员应该已经毕业了，而天斗学院今年的黄豆战队实力比上次高级魂师学院大赛时又强了许多，估计这次他们没什么机会了。 这个蓝霸学院的规模如何？ 大约有天斗皇家学院三分之一的大小吧。规模虽然要小一些，但他们开在天斗城内， 开销却不会比天斗皇家学院小，只不过没有皇室背景而已。听说这座学院的教学非常严谨，而且有个特点，只收平民学员，拒绝一切贵族。如果说他没有背景的话，绝不可能在天斗城内站稳脚跟。 谁说蓝霸学院在这届魂师学院大赛就没有能够和天斗皇家学院抗衡的资本？很快他们就有了。 院长，您是说…… 刚才在路上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我们原本的史莱克学院是并没有真正高级魂师学院资格的，想要重办谈何容易，需要处理的问题太多太多。我已经老了，更不能再让那么多的老兄弟为了我那虚无缥缈的理想而受苦。既然这蓝霸学院不错，我们就去看看。何况今日之辱不报，绝不是我弗兰德的风格。你们怎么说？ 你是老大，你做主就是了，还用问我们吗？ 全凭院长 做主。 这里要还是不行，我们再回去重办学院也来得及。走吧，先去看看再说。 众人走入天斗城内，按照公告栏中的地址寻找。不需要打听，有秦明这个向导在，他们穿街绕巷，很快就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蓝霸学院的门楼竟然看上去和天斗城城门差不多，虽然要单薄一些，但那门楼入口处确实有十米之高。汉白玉雕铸的门楼虽然说算不上华丽，但却很有气势。刚到蓝霸学院门口，秦明立刻找到了门岗旁边的接待处，上面写着招聘报名室。负责接待的是一名看上去40多岁的中年魂师，他有些疑惑地看向史莱克，奇怪： 你们都是来报名做学院老师的？ 不，报名的是我们。这些孩子是我们的弟子，如果我们能够在这里应聘成功的话，我们的弟子也希望能够到学院中来就读。 学员入学也需要经过考核，这样吧，各位魂师先接受我们的测试，如果你们能够成为学院老师，我想你们的弟子也能够通融进入学院上课。毕竟呢，现在已经过了新生报名期了，而且你们的弟子又小了些。 测试没问题，在什么地方？ 我带你们去参加测试。 走进蓝霸学院，感觉和天斗皇家学院有着不小的区别。这里虽然没有天斗皇家学院的那座山景色优美，但一切都给人一种非常大气的感觉。宽敞的路径直通内部，道路两旁是成片的树林，走到尽头能够看到一座直径超过200米的大型操场，操场旁围着一圈高3层的建筑，里面有拟态环境修炼的地方，有学员宿舍，也有教学楼。如果说天斗皇家学院是依山而建，那么这座蓝霸学院就是建立在森林中央，据说这是整个天斗城内最大的一片植物群。在首都内部能有这样一片森林，正应了秦明那句话，谁敢说这蓝霸学院没背景呢？接待老师一直带着众人来到一座尖顶建筑内，这座建筑看上去是学院所有建筑中最为坚固的。走入其中，是一片空旷的大厅，里面竟然没有分隔任何房间，通透的光芒从四周窗户射入房间内，令这里显得极为明亮。地上铺着花岗岩石，墙只是刷白，没有任何装饰。接待老师让众人在这里等待，自己就离开了。时间不长，一共3名魂师从外面走了进来。这3人也是40多岁的样子，相貌普通，一脸严谨。3人走到大厅内侧，停下脚步，为首之人上前一步： 各位参加考核的魂师，请一个一个接受评测。哪位先来？ 小明，你先吧。 请问如何进行评测？ 请阁下释放出自己的武魂，只要超过40级，那么与我们3人中的一个交手，坚持10分钟就算合格。 好。 秦明今天因为在天斗皇家学院的事儿，本来就憋着一口气，当下也丝毫没有收敛自己的气息，直接释放了自己的武魂。 刹那间，整个大厅的空气似乎都变得凝重起来。站在秦明对面的三名蓝霸学院老师身体同时晃了一下，脸上不禁流露出骇然之色。这三名负责评测的老师都是50多级魂王级魂师，对方武魂刚刚释放，只是气势上就压迫他们出现了反应，这只能证明眼前这位年轻的魂师比他们更加强大。紧接着，秦明身上冒起了一团黄色火焰，伴随着他一声低吼，衣服下的肌肉骤然膨胀，将原本宽松的外衣撑得紧绷，双眸同时变成了黄色，一共6个魂环同时从脚下冒出，两黄三紫一黑，虽然不是最佳魂环组合，但6个魂环同时出现，还是给面前这三位蓝霸学院的老师极大的震撼。 62级烈火苍狼战魂帝，秦明，强攻系，哪位指教？ 这个，不用进行实战评测了。学院有规定，超过60级的魂师，可以免除其他附加测试。 啊，今天可是来了个厉害的。 既然60级以上不需要附加测评，那我们就不用浪费时间了。兄弟们，开魂环。 63级龙纹棍气魂帝李玉松，强攻系。 66级星罗器气魂帝卢奇斌，控制系。 71级糖豆气魂圣绍新，食物系。 76级大力金刚熊战魂圣赵无极，强攻系。 78级猫鹰战魂圣弗兰德，民攻系。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